是可以分享的快乐，需要一些过程，快乐总是能被记得，因为记忆只留下美好的。你是你自己的作者，何必写那么难演的剧本？别怪话说的太多了，我只是不要你不快乐。被爱应该是幸福的，去爱没有想象的愚蠢，想爱可以非常的单纯，因为爱全是与生俱来的。你问我怎么那么深，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，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要令你开心的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。彼此是阳光红梅，有了你开心的，乜都称心满意，咸鱼白菜也好好味。我与你永共聚，分分钟需要你，彼此是阳光红梅。问我怎么那么这些智慧该如何才获得？爱你，我认识了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快乐，它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。 可能是因为他的嗓音，也可能呢是他一贯给人的印象。听他唱歌呢，你永远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积极的阳光的力量。这首歌范玮琪呢其实是原唱，然后陈奕迅翻唱的作品，不过同一首歌两个人的领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一看这个比较幸福的版本，范玮琪的演绎，这首曲目叫做《全世界失眠》。 想起我不完美，你会不会逃离我身？ 起我的时候，体会不会好像我一样不能睡？想想你的暧昧，我会不会数不到绵羊一双一对？想起白天的约会，忘了晚上 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是来自纵贯线的作品，来听听看《公路》。 车的窗，太阳在头上，公路的右方，无边的海洋。我怀疑我的梦想已经变了样。如果你有所期待，很抱歉，我会让你失望。 我说是未来，却一直回头望，有些放不下，有些不想忘。我知道你会感伤，但我已没有办法。总是要遮住遗忘，学着疗伤，总要跌跌撞撞才找到答案。你说我总是荒唐，我承认我是荒唐。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过去美丽时光，顺着海浪，走向未知远方。等过去做的缭乱，让我的心去流浪。我要离开这地方。Oh, 纵贯线之后呢，继续来分享一下王力宏。你可能会说他是一个要把戏曲和 rap 以及 hip hop 融合在一起的音乐疯子，但是呢，你也必须肯定他所有做的尝试。这首歌在梅边是 hip hop 和昆曲两者结合的尝试，用了《牡丹亭》当中的选段，听起来宋词的韵律也被他用 rap 的感觉在念，除了很新鲜之外呢，也算是字字有声，很有他独特的分量。 上画中的仙，那像是力量为爱小想隐碎，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，但穿过千年那些不再流行生死相恋，那是什么什么是爱，接近你后就点，喜欢你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但亲爱我为你狂，我为你变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，嘿不点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，谁闻秋蝉谁知冬来，能秋千小生死又在，剪不断思念雨里还暖，千年等待再续厚爱，梦寐力量还魂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，铁了心去等去爱。 嘿哦，牡丹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，谁人怜？ 嘿哦， 看那边风吹悬念，生生死死谁人怜？ 嘿哦， 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。 嘿哦， 牡丹亭上我眷恋，日日年年为惊仙。 怪不怨有谁，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，当传奇永远被人看见，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，能够深深了解，爱是什么，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，喜欢以后就追，腻了以后就飞，就让这英勇传说为你重演，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。扎春水望断夏花酥壮惨，谁闻秋蝉谁知冬来，能秋千小生死又在，剪不断思念雨里还乱，千年等待再续厚爱，梦寐力量还魂归来，岁月璀璨发白，就叫我白了头，铁了心去等去爱。 牡丹那边落花似雪纷纷绵绵，谁人怜？看那边风吹悬念，生生死死谁人怨？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楚楚两人怨。牡丹亭上我眷恋，日日年年为惊仙。 爱何时出现，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，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，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兴人类，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，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，科技发达好有效率，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，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，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，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，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，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全家把握，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，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，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，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，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，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，我不要跟你们赛跑，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，必须忘记一辈子，没有爱而马不停蹄，好想掉进那故事里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，刘梦梅的美梦里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。

只等你真心，就要用行动来说明。你别耍了，别装作一副苦表情，不然回家睡自己。 跟刘德华一样，林俊杰呢，他在圈内的人缘也很好，自己在成名之后呢，也不介意提拔新人。来听听看他和小师妹金莎一起合作的作品，叫做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自己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吹光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 我依旧在追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 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色的思念，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，又得回到从前。 写那几行青涩的诗，书写爱的纯真。还记得徘徊在繁华树下，倔强地等着他，还梦见落在操场的青鸟，受了伤飞不高，忘不了雨中离别的拥抱，一时红色发夹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的暖言兑现了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日记还有伤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的微笑还温暖吗？几行青涩的诗，书写爱的纯真。还记得徘徊在繁华树下，倔强地等着他。还梦见落在操场的青鸟，受了伤飞不高，忘不了雨中离别的拥抱。是红色发卡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的诺言兑现了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日记还有伤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的微笑还温暖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愿望实现了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的诺言兑现了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你的日记还有伤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他的微笑还温暖吗？ 一天一天忙碌着，熟悉的陌生的都会擦肩而过，一天天寻寻觅觅着，一天一天等待着，属于我属于我很简单的快乐，该不该那么执着，这一份爱怎样才能寄托，习惯了 寂寞，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我期待一个人能够保护我，我期待一个人能和我分享快乐，属于我们的寂寞。 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很喜欢这首歌温情的表达，也有一些人生的寓意包含在里面。这首歌叫做《听妈妈的话》，来自周杰伦。王蓉的歌曲给人的感觉呢是跳跃的，但是这首歌反而是返璞归真，因为这首歌的重点呢是它的填词，它并不是一首很简单的在讲亲情的歌曲，而是一首刚刚独立的女儿表达自己爱情观要告诉爸爸妈妈的作品。来听听看，这首歌就叫做 爸爸妈妈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一颗知道它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看我是那难舍的眼神。我不会哦嘿爸爸，从小就给我最多保护那个人，你为什么总是低着头一直的抽烟不说话，这次我独自离开寻找另一种生活，听我说让我说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雨蝶，飞呀飞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，我知道快要多久才能叫醒我，不铺成一曲竹影奈何梁山伯，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两秒钟。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，照亮房间，也照亮每个人的心。你可以打开一扇窗，大口呼吸新鲜空气，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。